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50%， 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25%， 最高气温27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学年开始，高二年级的学生将按照北京新高考改革方案，依据未来选择的大学专业进行选考科目的学习。新高考选科方案共有20种，面对多种选择，学生该如何确定专业方向？根据新高考落地执行方案，选择哪些科目会更利于成绩的提高？选择哪些科目更便于未来的志愿填报？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和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呢，我们的话题呢是根据新高考改革方案来说说选科。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发送您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请到朱云天老师来给大家呢做关于选科的一个指导。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截至8月31号，已经有38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幼儿园小学化治理列出时间表，今年10月底前完成自查和摸排，明年3月底前全面整改。课后托管配套政策将公布，多校统计家长意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8年秋季开学前全国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截至8月31号，已经有38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截至9月4号，高校已报到新生中有 13.6% 的学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针对交通不便的山区、牧区等，以及贷款学生数量较多的县市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将贷款受理点下沉到乡镇、村委、中心校、高中。市教委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对幼儿园小学化开展专项治理，明年3月底之前对有问题的幼儿园、小学教育机构进行全面整改。北京市教委表示， 本市将通过自查与摸排相结合、抽查与整改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机制相结合等措施，分阶段逐步推进，促进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严格落实小学零起点教学，努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教育行为，为幼儿健康快乐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按照工作安排，今年10月底之前将完成自查与摸排，2019年3月底之前完成全面整改。为解决课后三点半难题，本市从本月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提供课后托管服务。记者5号从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和门头沟区的多所中小学了解到，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征集家长关于放学时间的意向，有些已经开出课程单供家长来自选。经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中小学都提供课后服务，主要是以社团活动、兴趣培养等形式开展。大部分课程学校不收费或只收取少部分的费用。市教委表示，相关配套政策正在最后修订，近期将公开发布。北京市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覆盖全市各级各类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和为中小学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企业，以及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单位。5号上午，丰台区食药监局带着食品安全第一课走进丰台区小景小学，孩子们和执法人员一起学习食品安全知识。这是丰台区连续第三年开展食品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邀请了家长代表参与到对学校食堂的监管中来。丰台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学校食堂的监管中，将严格学校供餐企业、食堂承包商的资质审查，严禁学校从网上订餐平台来购餐。记者从门头沟教委了解到，门头沟区2018年新建改扩建8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增优质学位3990个，区里通过引进名校、集团化办学、共享教师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让更多居住在门头沟区的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服务。与此同时，随着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门头沟区加大投入，坚持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共举的形式，加快学前教育的服务供给。九月初，门头沟区第一幼儿园龙山分园、21世纪实验幼儿园、幸福天使幼儿园、博雅学园幼儿园将陆续开园，其中龙山分园为教育部门办园，其他三所幼儿园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提供优质学前教育学位1350个。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一层餐厅新学年开始推出智能结算服务，学生在自助区选好菜品之后，把盛有饭菜的托盘放在结算区的框内，桌面屏幕左侧的16宫格内显示出菜名和价格，右侧分别显示出数量、总价和营养成分、卡内余额等数据，学生根据自动生成的价格刷卡后就可以离开，整个过程只需要3秒，解决了排队打饭的情况。目前境内外很多高校已经开始推行这种智能结算方式。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针对新学年选课来和大家呢说说6选3的选课模式如何来巧算计，同时呢对未来的志愿填报以及专业的选择，在选课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新学年开始，高二年级的学生将按照北京新高考改革方案，依据未来选择的大学专业进行选考科目的学习。新高考选科方案共有20种，面对多种选择，学生该如何确定专业方向？ 根据新高考落地执行方案，选择哪些科目会更利于成绩的提高，选择哪些科目更便于未来的志愿填报。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和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天高考的全科高考专家祝云天老师来给大家呢做有关选课方面的指导。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提出相关问题，也请祝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参谋一下。祝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那么新的这个高考改革方案呢，这一段我们节目当中也集中为大家来这个解读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这个新高考选科方案啊，大家呢来如何准备。那么这里呢可能就分两个阶段的同学了哈，一个是今年的新高二 新入学的 对同学、嗯、还有就是刚才新高一的同学， 2021届的学生、 嗯、对。所以呢这两届的同学呢可能对于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呢要特别的了解啊。同时我们也是给家长啊可以提一个要求啊，从现在开始是不是就应该特别仔细的去研究这个方案，同时呢为孩子来着手准备。 家长一直都在抱怨说最近高考变化特别大，如果要不学习的话肯定是很难跟上时代。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进入针对这个新高一、嗯、新高二的同学来说说这个选科啊怎么来选。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高二的同学，其实对他们来讲呢已经选完了。 对， 是吧， 这个暑假之前就开始选完了。 对、嗯、选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比如说第一种我选的特好，我就这就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了哈，我就要努力的学习了。另一种可能说哎呦这次选的不太好，我是不是还可以再重选，如果真的选的不好又不能重选的话我该怎么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高二的同学。 从高二的选课的角度上看的话，学校让学生尽早拿方案，他考虑的方面还是挺多的。 嗯。 最主要的就是为学校的教学服务嘛。 嗯。 如果说学生选课要来回变化的话，对这个班级分班呀，对这个学校的教学安排可能是不利的。 可是对学生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针对一门科目来复习，您觉得呢？ 是的。 嗯。 嗯，还是其实这个学校面对新高考的方案，各个学校它的方式都有，但是无论怎样它都是更好的应对嘛，每个学校它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还有应对选课的方案还是有点区别的。 嗯。 但是对整体上来讲的话，学生还是在高一结束以后，然后高二新高二开始的时候把方向定下来，是这样。其实呢按照高考这样的节奏来讲，或者说流程来讲也可以改，但是学校呢好多学校也不愿意学生会改。 嗯，您觉得还是改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哈，就是说这个剩下的时间您觉得还可以。 毕竟高考报名没开始， 还经得起改， 他还是有机会的。对。 嗯，那么会对学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改来改去的，我想这次数也不能太多吧。 对的，因为毕竟是涉及到科目多了。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先说说如果说改过了之后哈，那么改得挺好，觉得说我就照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这些同学，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会有利于怎么样来学习更有利于这个成绩的提高。 当选课定下来以后，这个学生说我可能就擅长这三科，或者说喜欢这个三科我喜欢的，决定不改了，决定不改的话他们就是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喜欢成功不成功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喜欢了这门课我怎样才能得高分。 对呀、 就是如果说这个学生是形式化选课，说我选完了然后我完成一个选课的目标，完成一个选课的任务，但是你选完了以后具体的情况还要参加高考竞争，那我怎样拿高分才可以。那学生他一定会研究一个专题， 我这个如何做，或者说比如说目前物理是80分左右，我怎样做才能得将近100分、嗯、对， 或者说我能够达到1%的那个区间里面去，我就是100分。 对，这个课题做起来挺难的。 嗯，这个是需要学生自己来做吗，还是家长要去做，或者老师？ 家长应该做不了的、 哦、 对，但是学生他有想法，但是学生呢他毕竟是学生，在学校老师他也会想方设法，就是让选好课的学生怎样才能拿高分，是这样、 嗯、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嗯，那么对于学生来讲，是不是只要努力的去学习就好了，其他的不用想那么多呢？刚才您说学生他有自己的这个思考，嗯，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要想学生选这门课，要想得高分， 嗯， 这个高分的话，它涉及到因素挺多的，比如说性格因素。我们举个例子，就拿化学这一课来讲，可能是目前的高考就是没选课的时候，有好多优秀的同学得90分还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讲挺容易的。但是都得90分这个学生，他们之间如何竞争呢？可能就是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元素，比如说性格元素。这个学生的话，可能这个题他也会，但是他考试的时候未必拿到分数，说明这个学生性格里面不追求完美。 不追求完美。 对， 我以为说是心理素质不好。 就是跟这个人的这个学习习惯、性格是这样，聪明程度嘛，它是一个指标。 嗯、 那性格因素、 嗯， 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习惯，它都是一个指标。 那、嗯、您 这个选了这门课以后， 嗯、 要想考高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考生同样的聪明程度，可能那他的分数可能都能达到95分， 到一定的程度。对。 但是如果说谁能够接着。能达比如96 97能把那个再比下去一个呢，就要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性格呀等等这些因素 了。对，性格呀，方向呀，然后还有平时的训练呢、然后这个能不能跟高考方向相匹配，像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进来才能拿高分、就是我们为一个话题服务嘛，就是选了这门课以后，就是不没办法再改了，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着了、但是我要走得更快更好、然后比别人走得好一点、然后这个就是如何拿高分、这个系统，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系统工程，刚才您说了一个，其中包含这个性格。那我觉得，那现在的高考，如果想拿高分的话，分数可能是因为智商问题，那么怎么样能更好是情商的问题。 不是盲目努力就能一定达到的。 那这是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就是说如何能够更好，更能够有高分。可能系统工程里面因素更多一些。 对的，对的。 那么学生自己能够把握哪些呢？我改个性格、我加强心理素质的训练，是这样吗？ 我觉得学生要想改的话是这样，他一定要知道高考目前情况下怎样的学生才能拿高分。 嗯，怎样的？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高考方向，性格，然后训练，像这些元素要考进来，要考察进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改，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学生他这个做某科的题目，说我也会做，但是呢我觉得会做就行了，但是会做不一定拿高分，那我觉得在步骤上，在这个表达上，在细枝末节上，比如说有些学生他这个成绩也还可以，但是他对部分知识点还有对部分题他有点排斥，那我就想过，然后这个如果考试不考这类题那就好了，说明这学生性格里面缺少一种迎难而上的品质。有的时候我们跟学生讲，特别是中上游的学生讲，然后你要做一个课题，做一个什么样的课题，比如说今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我要把这门课或者说考试卷拿过来看，有怎样的题型我是平时不愿意做的或者说躲着他的，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这个把这些不愿意做的题拿过来看，然后这叫迎难而上，这样它也是跟性格有关的。 哦，明白了，其实它都是蕴含在你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你的这个分数有帮助，指的是这种性格哈。 对的， 就是追求完美啊，能够把握每个细节，就是答题环节的每个细节。 这个课题得做。 对，然后包括您刚才说迎难而上，你的性格当中会有 追求完美，迎难而上。 嗯，这个呢，可能是你未来在众多的跟你差不多的同学当中，能让你脱颖而出的一些品质。 就把自己然后打磨得很精致，做得更好。 哎，我觉得如果是高考将来都能考出，通过分数考出背后的这些东西来，那应该是能够得到， 那改革是相对成功的。 对对对，那就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的扁平的那么分数的体现了哈，就比较立体的人就塑造出来了。 对人的素质教育还是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嗯，那么这是对于这个高二已经选完科的同学啊，而且现在又没有什么犹豫的哈，就要一心往前奔， 就是选了我怎样拿高分， 我就要这样去拿高分。嗯，那么对于那些就是选了，但是呢有可能还在两可之间的这样同学，他们有改的机会吗？目前您了解的就是这些学校多吗？或者说没有这种机会？ 还是大部分学校还是不希望学生来回改动。但是高考报名呢，只要我是觉得在高考报名之前，只要报名没有定下来，他就有改的机会。 那么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讲，他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主张他们快速的，然后这个拿方案， 快速的 不能拖得太久。因为拖得太久的话，他经过的学科就比较多。 对呀，所以专注于某一科的时间相对就会比人家少了许多。那如果说没有机会再更改的话呢？ 没有机会再更改的时候，那只能就是我已经选，还是刚才那个话题，我已经选了，我只能改变自己。 然后就像刚才您说的， 所有的抱怨都得停止， 都停止，然后一门心思的去学， 对自己抱怨不满意，然后环境不好等等，这些都要停止，然后我只能去更好的去适应它。 有没有可能刚才您说，比如说在报名之前，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是都有可能，那同学比如学有余力的同学这次真的是没有选好，我可以下面多努力，我以后想要选的那门学科，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可以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也一定是在他足够有精力的时候，我觉得才可以这样做。 而且呢，是他之前可能走了弯路，可能在极端，在接下来极端的时间里面，他找到这科的学习方法，他对这一科然后有系统的认知，或者说找到这科的思维，适合这科考高分的思维， 那就要可以去改，我觉得 那可以去改， 对，千万就是不改也许还耽误了，是吧？好，那么这是对于高二的同学已经选完科了啊，选好了与或者没选好的同学，到底呢应该怎么来做，我们呢给大家呢提了这样的一些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另一类同学。好，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说到方向呢，那么对于新高一的同学们来讲，选课啊，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少走一些弯路，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哈。他们也正在这个阶段，是吧，周老师？ 新高一他现在他肯定会关注目前北京高考改革的方向，还有这个改革的内容。 对， 而且呢，在新高一入学的时候，学校就已经发了一张表格，让他们对目前的意向学科做一个登记。 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开始了，在路上选科，在路上。那么对于新高一的同学呢，我们不妨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让大家能够选得更好。首先呢，我们就吸取一下那些高二同学的教训啊，选的不太好的，或者说当初选的时候有一些误区的，然后我们先来给大家呢点一点，然后告诉新高一同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坎儿迈过去不走。 我们用简洁一点的话讲，就是选课要全面理性，根据自己需要。 全面 理 性， 根据自己需要。 全面您指？ 全面就是我们要多元方面来参考。比如说有的学生他选课是根据目前的分数，我目前这个这一科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分数高一点，但分数高一点不代表说你选这门课你就有优势。因为涉及到这门课选的人有多少，或者这一科的难度怎样。比如说这一科的目前高一的设置本来就不是特别难，大家都能考七八十分，八九十分是这样，你这次考85分也是挺正常的。然后有某一科可能考了70多分，但是这门课的话相对来讲，由于学科的设置难度比较大一些， 所以分数 他要考虑学科本身 的 对，这个 难易程度， 对，还有大家这个集体的对这一科得分的分布，是这得考虑的。当然学校也会有排名的。还有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抛开学校， 我是觉得这孩子呀，毕竟是孩子，他毕竟进新高一，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学了初中的物理，初中的化学，但是跟高中的化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这个学生他在一所高中里面，他仅仅遇到一位化学老师，一位物理老师，他教这门课，这个学生可能不适应这个老师的教学方式，不适合这个老师的这种教学的这种理念。然后这个学生有可能就会误以为这门课不好学，这门课也不好，对，我不喜欢，是这样。这个误区的话，我觉得要解决掉很难很难。 是啊，谁能有机会说我多去听听其他老师的课或者怎样？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学生啊，然后如果说学校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鼓励学生多看一看网上有其他的相关化学的公开课，比如说兴趣，比如说这种素养相关的，物理相关的，是这样。 您指的是 就是每一科都要关注。 初中和高中可能像比如说物理化学，它的那个比如说知识架构或者怎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学生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者通过一两位老师了解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 第一时间很短，对。第二个，如果说这个老师的话，或者说稍微讲课的方式，然后不适应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会觉得这门课不好学，我就不愿意，我就排斥他，因为毕竟高一的孩子成熟度也不是特别高。 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 把一门本身很有潜质去学习的学科给过掉了，好，那刚才祝老师呢也给了一些相应的建议哈，就是多去尝试不同的一些老师的授课风格，以及呢这个关于这门学科的你的理解，是吧？这样可以少一些，这就是全 更加全面一些。 您指的是一个是分数，一个呢是对这门学科的了解。 对这门学科的了解，有时间，还有这个目前的这种空间。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哈，先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呢，我们来给新高一的同学呢继续说说如何来选科。那么家长朋友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您说，温温恭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荆州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否是城市，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啊，这个有三点哈。那么第二点呢，这个理性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 学生选课的这种理性就是他要分析的内容也挺多的，就是说理性的话，我们肯定要排除感性，感性就是说我觉得这科好学， 我觉得我这科能考好， 对，我觉得这科能考好，但是事实上喜欢更深入的学起来不一定的，不一定就是说喜欢就能学得很好，比如说像我喜欢打篮，比如说喜欢打篮球，但是篮球不一定打得好，仅仅是喜欢而已。 那这个理性，从这个理性的角度，用什么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 竞争的尺度， 竞争的尺度，那 我选了这门课，然后有没有这种竞争力？ 您指的是跟身边的同学的竞争力高还是低？ 竞争力是一个方面，竞争尺度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对未来的这种专业的规划。 择业专业， 对，专业择业， 专业择业，这专业和择业有时候也是紧密相连的哈。那个您给讲讲，就是说从这个专业的选择的这个角度来讲，作为我们现在高一的同学，他现在如何来确定，能确定下来吗？还是说按照选科来讲， 从 必须得确定？ 从现实上来讲呢，孩子毕竟还小，我觉得新高一的学生也就15岁，让他来确定未来职业的发展，还是有点残酷，有点不现实。但是呢，目前这种体制，这种体系的话，他必须要确定下来。 对呀、 比如说我未来从事工程方面的或者电子方面的，必须得学物理。比如说这个从事医学方面的，那生物或者化学，像这些都得考虑，都得思考。 那您说对于新高一的同学来讲，我是先去想好了我将来大概的一个想干的，然后呢去对应这个，比如说选科呀，还是说我先把我喜欢的或者说我潜力足的这些这个科目先选过来，然后呢至于说将来这些选来的科目我能对应什么样的专业，我再说。您觉得这两种方法哪个好一点？ 我是这样看的。刚刚进入新高一就先别急着选课，先学一段时间。 先学一段。 对于专业呢也先别急着定。其实15岁到16岁这一年对人来讲啊，就是15岁到18岁这三年是在高中中度过的， 对， 特别是第一年15岁到16岁这一年，我们用一年的学习来看看自己，来审视自己，不能用刚开学的时候说我就喜欢化学，我就一定去学化学了，但是化学也得学，其他课也兼顾，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意想不到的这种好的思维。 您说这两种选择呢你都可以等一等，是吧？ 等一等， 等到高一 让他走 快结束的 时候走一遍，对，走一遍感受一下，一个是自己稍微大一点了，看问题的角度啊稍微广一点，多一点。 那除了这一年可以对这门学科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外，您觉得从15岁到16岁，比如说高二之前，这个孩子的心智成熟的步伐是更快一点吗？ 从目前看还必须得成熟起来才能更好的适应高考。 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从选课到专业还是从专业到选课，目前来讲还不用考虑。那 新高一的孩子按照道理上讲也别考虑那么远，其实我们用一年来看，到明年或者说明年暑假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陆陆续续的这种想法，参加高考能不能考好，它有指标的。第一个指标成熟度很关键，第二个就是聪明度，第三是匹配度。 那如果说我迈过了高一这一年哈，到了真的要决定的时候，您认为刚才的这两个选择还是以哪一种方式为佳呢？ 竞争跟专业。 专业。 对。未来的专业定位跟这个目前的这种选这门课的这种竞争分析。竞争潜能的这种分析。 这个更为重要一些。 这更为重要一些。 刚才您说了哈，对于这个新高一同学来讲，除了全面理性之后还有一点。一共是三点是吧？ 全面理性。我再加一点。加一点的话，其实目前这个孩子呀，他这个选课受到干扰方面挺多的。 比如说这个自己认知不够全面，家长也会觉得这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认知也不够全面。 嗯， 然后这个到底是听家长的、听自己的，还是听学校老师的？ 嗯， 然后这个我这个刚才补充一点的，把第三点然后更加系统的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协调一致， 了解自己。 嗯， 学生了解自己，家长了解孩子。 对，协调一致。 老师了解学生。 老师要想了解每个学生也有难度。但是呢，这个老师啊，这个毕竟教他一年呢，或者说用年来计算、 嗯， 然后这个家长可以跟孩子、跟老师谈一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这主要谈就是我选这门课以后好不好学，像我这样的性格， 嗯， 然后那个能不能考一个高分？如果考高分的情况下，我要改哪些？ 嗯， 就是在咨询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嗯， 就协调一致比较好。就是我现在遇到好多选课这些案例，好多都没有协调一致。 嗯， 孩子选了后悔，孩子这个听了别人的这种建议，他考虑的不够全面，他会觉得被别人误导了，有一种抱怨，是这样。 嗯，那么对于这个同学们来讲，我们刚才像朱老师所说的哈，就是说这几点大家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呢，好好的去关注每一个学科是最重要的。到了暑假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就成熟起来了，对学科有了解了，那个时候再选会更理性一点， 相对成熟起来了。 相对成熟起来。那么对于比如说不同层次的这个考生哈，在选课的时候也请您呢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很多的同学可能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包括家长，我这个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可能都有一个分析了。那么比如说成绩相对优秀的这些学生，您看选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来做？那么各科又比较平均啊，这样呢又如何来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等偏下的孩子。 这个前提得考试。目前新高一的孩子他没有这个正式的考试。 嗯， 也没有正式的排名。 嗯， 家长觉得我们的孩子能考上一个比如说重点高中， 嗯， 家长都会觉得我的孩子很优秀。 嗯， 只有考了一学期以后，那样的选课参考的指标才会多一些。 嗯，那您说的这个考试指的是 平时考试？ 平时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为主。 哦，那这个是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分数的这个事情也是要。 也是要参考的。 对， 因为选课他参考的指标还是挺多的，至少家长跟孩子他会目前参考这个成绩现状嘛，从分数和排名上可以总结的。 嗯， 比如说我的物理是年级前十， 嗯， 这个学生基本上都是选物理了。 嗯， 是这样的。嗯，还有呢，这个学生的潜能，自学能力。 嗯， 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没好好努力，但我努力的这段时间这门课我提得特别快。 嗯，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学校的教学，各科教学情况分析，这个孩子很难很难做到的，目前学校配备的师资到底怎样，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 嗯， 还有这个高考竞争形势分析，整体的形势分析，未来要想考一流大学你各科要考多少分数，然后还有一些调整机会分析，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我选了以后能不能再调整啊？ 嗯， 多少个方面加到一起，我们才能选课。 嗯， 但是对成绩呢，平时考试还是能把学生分成几个层次的。比如说成绩拔尖的学生来讲，当然这个拔尖是相对的。 嗯， 我们举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为例，比如说这个重点中学，以往年的高考情况，年级前50名都可以上北大清华 一流大学。 对，哦，那这个在现实选课的过程中，可能年级前120名，或者说到年级前150名的时候，家长他考虑到我的孩子目标定位在一流大学、一流专业。 嗯，这个时候是一种选择方式。 这样是一种选择方式。 嗯，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更倾向于理科，当然以后不分了哈，但是我觉得孩子肯定还是有一个倾向度的。 对， 比如说他更倾向于理科，那么这样一个孩子他的选课方案，您觉得如何确定为佳？ 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三大科特别强，相对来讲他整体的成绩在年级也很靠前，那家长还是把目标定位在一流大学，一流专业他也会考虑。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一流大学上。一流大学上家长会把这6科的成绩拿过来分析。 嗯， 拿过来分析，第一个元素家长会考虑到，我比如说这个物理。 嗯， 毕竟是一流大学，有好多重要是覆盖到物理，还有这个 历史，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历史思维啊，跟物理思维啊相结合起来，这个学生会更加聪明。我跟高二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做一个调查，我说选物理、选历史，同时选化学的学生有多少？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举手的，他们会觉得太难了。 如果能选了物理又喜欢历史，还 又喜欢历史的，这个学生 天才，小天才。 这个学生按照道理上是很优秀、很优秀的， 很优秀的。 他两种思维要匹配到一起，他能做很多事情。 那据我所知，其实喜欢物理，然后又能够选历史的，真的身边很少。 好多优秀的学生，他这样考虑过，但是最终选择这两科的孩子，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如果 也有 真的选了，那您觉得这个聪明啊？ 真正要学下来，他对自己的成长，对学科的学习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也就是对他未来选择专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有很大帮助，对个人的学习啊、发展啊，还是有很大帮助。 好，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奔着一流学生啊，可以奔一流大学的时候，像物理和历史，其实是你选择的一个点。 好多学生都会一定会考虑这两科。 对，起码那物理应该是没问题的，历史可能还会再犹豫一下。 会犹豫一下，对。然后这个化学呢，物理、化学，然后生物也是有，还像牛奶那样，这个理综那样的选择有的。但是有的学生那是受到专业的这种限制，比如说有的学生我就想学医。从高一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我就想学医。 那么如果是这样选的话，他未来的专业的就是可选的专业是不是会很大呢？这个 家长从家长的目的是这样，我的孩子目前的整体成绩都很好，他的梦想是一流大学嘛，一流大学他还是用意这个孩子，因为我的孩子他成绩好嘛，他潜能就很大，只要潜能能激发出来，他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孩子他会喜欢一些更难一点的专业，更难一点的学科，相对难一点，喜欢的少的，也不能说少，就是说学起来难度还是有挑战性的这个学科。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把这些科都选上来，未来在报志愿的时候，然后受到限制就少。 对。 成绩也好，受到限制也少。 对，而且那个专业还好。 对，有好多家长动过这样的心思。 好，那么这是呢，对于成绩相对优秀的考生来讲哈，那么对于各科，成绩都比较平均啊，然后呢，我未来比如说职业方向也不是说特别明确的这样的同学，我就是靠我这个分数呗，然后将来至于说能做什么，可能我可以再去选。那么对于这样的同学。要怎么样来制定？需要引导这样的孩子思考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前提一定让孩子来，做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说，我目前的成绩现状，他有没有潜能可挖了？如果说我尽力了，这个成绩也就这样了。那我们就在。我们刚才说了一流大学还有一流专业呢，对吧，其他的这个不是一流大学不是一流专业的这学校还有好的专业呢，是这样，他必须要定专业才能更好的，然后这个组合更好一些，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目标选科的时候要奔着 要对自己潜能分析的基础上 专业去。 对，如果说这个孩子目前这个分数，比如说期中考试，期中考试我真的没有经历，但我还能再往上再进步一个层次，那期末考试我通过努力了，然后这个分数格局改变了，我这个成绩不是中等了，或者说某一科的成绩上来了，那他这个某个科选择起来还比较明显的。最困难的就是这个学生他对潜能没有分析，而且呢对这个选课对专业也没有研究，对未来没有想法，这样选哪个课跟不选哪个课对这个学生来讲不重要了。 对，所以说 孩子得有想法。 对于这个整体平均的孩子来讲，然后但是呢，这样虽然平均，但是可能竞争力不太强，你就一定要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呢再去做选择。 对， 可以奔着那个非一流大学的一流专业。 一流专业去努力。但是一定得有想法，没有想法，糊里糊涂的，人家选课我也跟着选课。然后我似乎这门课适合我，然后糊里糊涂选了，但是未来呢报志愿呢。也是相当麻烦的，到底是哪个专业是我喜欢的，他也是从感觉上讲这个专业是挺好的，但他自己的潜能自己的这种相匹配度可能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先了解自己。 对，先了解自己。 那如果是考生成绩呢真的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哈，中等的同学或者是甚至是偏下。 怎么办？ 这浙江有个好的模式，就是新高考结束，新高考它的策略实行了以后，就是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之间，浙江学艺术特长的学生特别多，特别多。 是吗？就是新高考之下，那您觉得这个北京在新高考形势下会不会也是学艺术、学体育特长的考生会增加？那么说它为什么会增加？ 前两年不会立马增加，我觉得在2021年以后，会增加， 因为竞争力跟人家学科好的没法比。 因为2020届还有2021届，家长好多家长，特别是中等偏下的这帮家长，还没认识到这块。 哦，那如果说孩子在这个学科上不行，是不是可以走其他的一些路？可是现在，像艺术啊等等，分数也在提高呀。 分数提高，但是他们相对来讲学的比较容易一点。 对。 因为比如说像美术，它有这个有全国线，还有学校线。 对。 但是过了这个全国线的话，还是相对来讲不难。 嗯。 我经常会遇到高三才学美术的学生，但是他高考也是通过美术特长，也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 就通过艺考呗，是吧？ 艺考相对来讲比提成绩对他们来讲容易一点。 那您觉得刚才如果是这样分析的话，哈，就是新高考形势下，可能很多拼不过更好的孩子的这样的考生会选择这个艺体特长哈，那是不是说整体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分数都要去翻番啊，或者怎样？还是说只有高分段的学生？ 高分段是肯定翻番的。 哦，高分段， 高分段一定是翻番的。 比如说进北大、进清华，您觉得这分数，像目前来讲，全都是 按照目前的模式， 690多分， 690应该不够， 不够了， 应该不够。 那能超700吗？ 超过如果说这两年北京命题的模式三大科不是特别难的情况下，像英语难度不大，数学难度也不是特别大，过710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主科啊，语数外我们很好理解，150分满分，然后整体的难度又不大，这分数也就上来了。那么按照新的高考方案呢，等级性考试呢，目前它是分这个5级，21等嘛。 他要选这个北大清华的学生，他无论是选哪科，我相信他们这个赋分的级别基本上都是100分 A1。 对 ，A1 或者最差一个97、94这样的。他加起来那理综像那三门没有理综文综了，那加起来也将近300分。 嗯， 再加上三大科不是难度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数学跟英语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那很容易过710的。那今年浙江是这样的，今年浙江比如说北京大学在浙江的录取分数，它都过700了嘛，工商管理它是不限的，就是说你选任何专业任何学科都可以报，它的分数是最高的， 713 了，它是最高的。数学类呢是707，物理学类的是704，计算机类的是703，理科试验班这个难700分。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个优等生哈，优秀学生他可能都在A1 A2 A3 这个级别当中，我们就说 A1 吧，极端一点哈， A1 那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考100分、99分、 97分 啊，97分之前，你最后如果是 无论学哪科都差不多， 最后这几个同学都是100分， 都差不多， 是吧？ 很容易，就是说清华北大录取的学生里面，他选的课很容易都是300分， 这就是 或者跟300低一点点，但是不会低的太多。 这就是您说为什么可能会超700分的这个原因。 如果是这样现状，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测。 预测。 从以往我们做节目来讲，预测还是对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刚才我们说了，选科其实和专业呢是密切相关的哈。那么在专业选择和选课之间哈，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要参考什么东西？ 平衡起来其实很难，因为平衡它需要长期的实践，然后验证了之后才能实现心理的平衡。但是在选择之前呢，我这既然选择了，我能接受风险，它也能实现平衡。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孩子梦想的大学、梦想的专业，他现哪科已经给了， 对， 他手上不缺资料，是可以的，刚才我们也讲了，一流的学生家长，他关注一流大学、一流专业，像中等层次的学生，他关注未来的潜能跟专业， 然后这个稍微弱一点的呢，他会关注其他的这个艺术考试，是这样的情况。像艺术考试，他有相关的这种艺术学校，比如说各个地方的美院呢，是这样。 嗯， 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得要的，家长一定要去研究目前大学。北京市发出来的不同的大学不同的专业它一定是现考哪个科目。 对，这个是大家要看的，而且这个资料也并不难找，在网站上， 不难找， 教育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哈。那么大家 还是很全面的。 全面、 嗯。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帮你大概梳理了一下思路了。而且刚才通过您介绍呢，其实无论是高分考生还是中段考生或者说偏下的考生，其实他都有自己的那条路径可走，是吧？ 是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或者说这次高考改革呀，把不同层次的学生都给互动起来了。 嗯。 但是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得有想法。 嗯。 没有想法，糊里糊涂的可能找不着方向。 对，所以我们说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啊，这段时间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尽快的成熟，要把你对于大学、对于未来的这个思考。更加充实，然后呢便于你今后的那个选科。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都说了一二本合并之后就剩一条线了。那么很多家长也关注，那比如说我将来考自主招生哈、啊、比如说北京有双培外培，以前都是要过一本线的等等啊，这之后会怎么办，会怎么样？ 2019年一二本合并了，但是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他一定会有自主招生线。 嗯。 双培外培的话，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可能也会淡化。 淡化。 甚至是可能会分区淡化。 哦，按照赵景老师的观点说，干脆就别划线了，也愿意报就报吧。嗯，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预测哈。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选择一些科目更利于未来的志愿填报的话，您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还是去看那个学校的专业吗？ 目前选课跟志愿填报之间， 嗯， 它仅仅是一个学生的意向啊， 嗯， 就是说我的意向想学医，学一个志愿填报的话，我觉得它是两个方向，选课跟志愿填报， 嗯， 它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嗯， 因为选课它是更好的适应现在， 嗯， 志愿填报呢，它只要专业定了，学校能考梦想在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 嗯， 志愿填报起来难度倒不是特别大。 那也就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选择了哪些科目。去对应什么样的专业是眼前最急需的。 但是家长对志愿填报方面一定得加强学习，因为他的方式变了。 嗯，是变了，但是现在细则还没有公布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再学习也还来得及，是吧？ 还是来得及， 来得及哈。现在需要马上的可能就是怎么样去看专业，然后选科目这个问题。对于高一年级的同学呢，可能在。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 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间用来尝试。 对，那大家知道一个学期好像还算长，但是也别忘了时间眨眼就过，是吧？大家还是要一天一天的去努力和积累才行。嗯， 有想法有尝试的学习才充实。 对，好，那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请朱老师呢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啊。那么大家呢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接着留言哈。那么我们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关于新高考之后的一些政策为大家呢继续做解读，同时呢也帮助大家更好的啊衔接这一块。也谢谢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关于选课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教育面对面呢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品读经典，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在上面有预告，那么每期节目的经典内容呢在上面也会体现，大家呢可以浏览，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呢来重听啊，回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好，这一时段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带来精彩。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 400-010-9116。 归

公乃权，权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莫身不殆。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卢安宪，为我们详细解析虚静柔顺。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卢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 大家好，我们在前面讲到老子哲学有七个基本的观念，第六个基本观念呢就是虚静，强调虚静是老子以及道家最基本的一种思想意识。那么虚静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呢，在老子一书的第十六章中得到了最基本的体现。第十六章讲的是知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为观复。那么这里的虚呢，虚什么呢？其实是虚掉我们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对于外在事物的这种利欲的观念。静呢，其实是我们不为外在事物所左右。苏轼的弟弟苏辙在解释这一章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他说致虚而不止于极，还不是真正的虚；守静而不止于笃，那还不是真正的静。而这个极，而这个笃呢，它不是一个一次性可以完成的过程。今天我要致虚，那么我能不能达到了极的程度？也许达到了，也许没有达到。那么明天能不能保证你再能够达到呢？所以今天致虚意味着明天还要致虚，今天守静，那么明天呢也还要继续守静。那么致虚守静以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万物并作。这里的作呢，就是一幅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或者一幅欣欣向荣的样子。只有你通过致虚守静，你内心里边排除了一切的这种私心杂念，一些物欲的观念，那么万事万物那种生气盎然的样态在你的眼前才能够打开。所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呢，它不仅是个哲学观念，甚至我们可以讲呢，对中国的美学，对中国的审美理论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一个实力的眼光和态度来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事物，所以我们发现不了它的美。只有当我们抱有着审美的眼光和态度来去关照外在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它的美。所以这里讲到说，万物并作，无以观复。注意这个观，观是观赏的意思，观不是简单的看，观也是静观。我们通过这种观才能够观察到、欣赏到、领略到外在事物的这个美。当然这里说无以观复，观复观什么复？万事万物的根。万事万物的根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的根就是道。所以通过致虚守静，通过观，观什么？观万事万物的道。老子讲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每个事物呢，虽然这样芸芸的众生啊，它都有一个根，归根曰静。最后的这个根是什么呢？它是个静，表明任何事物万事万物呢，它的本根来自于道，而道呢，它的基本的性质呢却是静。归根曰静，是谓夫命。这里的命更为重要的是，不是一般的命，而是生命。恢复以观察万事万物生命的本真，是谓夫命。夫命曰长，复了命以后呢，你能够观察到、恢复到万事万物本来的这种自然生命的样态，这就能够是一个长。知长曰明，什么是明？只要你能够了解到、把握到、体察到万事万物这一种本真、这一种本来的这种状态，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长。不知长，枉作凶。如果不能知道这种长的话，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一定是很危险的。老子接着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权，权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莫身不殆。我们看这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知常容，容是容纳，是包容， 是可以听进去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孔子所讲到的六十而耳顺。你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你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你就有了一个开阔的胸怀。容乃公，先是公，公这里的公指的是公平公正，由公呢可以到全，全是全面不偏，全乃天，由全呢进位就达到天，达到了天这种自然全面的程度，那么已经与道呢不相远了。能够说进位达到道的程度，道乃久，能够守住自己的道，那么你就可以保持长久。莫身不殆，这里的殆呢是危险的意思。由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这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对于后代道家的思想，对于中国刚才讲的，对于中国审美理论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暴风雨后树枝折断而小草安然。老子通过对自然与社会的深刻洞察，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观点。他认为柔顺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个有道者的境界所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种境界呢？柔顺和道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那么老子除了讲虚静之外，还讲到呢柔顺。老子第四十章讲，反着道之动，弱着道之用。我们讲到弱这个字啊，好像我们觉得有它负面的价值，其实老子对于弱的理解有它特殊的理解。这里的弱是相对于强而言，而且这里的弱呢是一定是与柔联系在一起的。老子讲呢，柔弱胜刚强。比如说第四十三章就在讲，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之至柔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天下之至柔就是水。那么天下之至坚是什么？天下的至坚呢有两个存在，一个存在呢就是石头。我们在小溪中看到那么多石头，圆圆的，光光的，滑滑的，石头本来既不圆也不光也不滑，是什么把石头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既圆既光又滑？水为之。是水使石头变得这么圆，这么光，这么滑。我们还知道滴水可以穿石，所以呢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至坚一个存在是石，另外一个存在呢就是火。我们可以说是火可以融金，火可以无坚不摧，但火的天敌呢却是水。水不怕火，而火怕水。老子呢是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事物讲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竟然还讲到我们具体的人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我们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柔弱的，人之生也柔弱。所以这里的柔弱它就是柔忍的意思。其死也坚强，坚强是个什么？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坚强了。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当一个树木它的枝条在它有生命力的时候，它是很柔的，那么其死也枯槁。当这个草木呢一旦丧失了生命，它就很容易枯，它也就是坚强。所以老子得出一个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头，柔弱者生之头。坚强是死亡的伴侣，而柔弱是生命的伴侣。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最坚强的那个军队，它迟早呢是什么？迟早是要灭亡的。在这个世界战争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老子还得讲到，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我们用这个铁锤锻造这么一把利剑，它越是锋利，就越是难以保持锋利。老子是从最具体的事物讲起，讲水，讲人的生命，讲草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那么由此呢我衍生出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理。这个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强梁者不得其死， 那么实际上就要告诉我们，反着道之动，弱着道之用，道发挥它作用的最基本的途径，它最基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什么？恰恰是这样一种柔弱柔忍。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均呢把它变成我们人的一个做事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意识。老子一书中最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第五十章所讲到的尊道贵德。有的人讲呢，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讲道法自然。有的人强调上善若水，我们每个人可以对老子的思想有这样那样的理解，但是老子自己说，你让老子自己说，你的五千言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老子说，我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甚至把它提高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柔弱和道又是一个什么关系？道本来就是柔的，道本来就是以柔弱来去发挥它的作用的，所以才有了反着道之动，弱着道之用这样的一个说法。讲老子的基本的思想，我从七个观念上来去理解：道德自然无为，无为无不为，虚静柔顺，它是一一贯通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是不可颠倒的，一定是先有道而后有德。自然是从属于道的，无为是从属于德的。我们怎么来去把握道与德？我们需要通过虚静。那么道与德本身又是什么？又是包容的，又是柔。我们要顺应着它，就是柔顺。我们强调道德自然无为，我们又在强调虚静柔顺。从一个方面来讲，道是自然的，道是无为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道又是我们通过虚静也可以把握这种道。道本来又是柔弱的，那么道是柔弱的，我们要顺从这种道，就是一个柔顺的问题。如果说儒家讲爱，墨家也讲爱，其实道家也讲爱。儒家讲的爱是仁爱，墨家讲的爱是兼爱，那么道家讲的爱是什么？是慈爱。什么是慈？其实啊，六十七章里的三宝啊，它都有自己的注脚。慈呢，就是第四十九章所讲到的，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以善之，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以信之。这就是慈，就是第三十七章所讲到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即使有一些人不能化，我仍然镇之以无名之朴，以慈爱的宽大的胸怀来去对待他们。那么第二是俭。什么是俭呢？老子第五十九章讲，治人事天莫若色。当然这个色呢，就是吝啬的意思，但是我们说吝啬似乎是一个负面词，不是一个正面词。那么这点色就是俭。俭就是懂得珍惜，不浪费，不铺张。治人事天，我们治理国家，我们立身于天地之间，我们应当懂得珍惜，而不是铺张浪费。这是一种意识，这就是所谓的俭。那么第三宝呢，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有的人说了，第一宝我赞同，第二宝呢我也赞同，第三宝我不敢认同。因为所谓的不敢为天下先，我就要敢为天下先。我说你的敢为天下先和老子所讲的不敢为天下先不矛盾。敢为天下先是说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的事，但是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不敢做前人没有做的事，也不是俗文化中所讲到的枪打出头鸟。老子所讲到的不敢为天下先不是枪打出头鸟的意思，他是说不愿意也不能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他人之前。这就是第七章所讲到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意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应当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他人之后，这叫后其身。正因为你后其身，你作为民众领袖的这个身份，你才能够保存下来， 你才可以升仙，你才可以作为民众的领袖。外其身，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你才可以生存，你作为民众领袖的这个身份才可以保存下来。这也就是第八十章所讲，圣人不羁，既为人己欲有，既欲人己欲多。作为圣人，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是不能聚集财富的，他是让别人，让老百姓来发家致富。所以既为人己欲有，如果他有财物，他应当是把这个东西发放给大家。所以第六十七章的不敢为天下先，他的注脚呢在第七章，在第八十章。老子的这思想呢，整个它是一个整体。那么我这样讲对不对呢？我们看一下，老子在六十七章讲到，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以后他怎么去解释呢？他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因为你有了慈，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一善之，有了这种慈，才能够赢得老百姓的爱戴，才有了老百姓的勇。所以说慈故能勇，俭懂得珍惜，那么才可以源远流长。所以俭故能广，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里的器是什么？就是万事万物的意思。那么作为万事万物，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天下百姓，就是万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所讲到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这三宝，表达的是老子思想的一种人生的意识。它不简单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如何对待老百姓的问题。虽然老子讲到的慈是说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一善之，那是讲到圣人。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能不能做到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一善之，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一信之？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你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范围和境界，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那么说到俭，更是这样，不仅是统治者应当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应当俭。我们懂得珍惜，珍惜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仅是有为我的东西，属于我的东西懂得珍惜，不属于我的东西，天界的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应当懂得珍惜。这就是俭的意义。那么第三呢，不敢为天下先，更是如此。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应当是凡事想到别人，而不是总是想到自己。我们应当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去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德。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是我们人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精神操守，这就是我们的德。这个德所表达出来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基本的操守，同时我们一个人包容他人，包容世界，厚德载物，就这样一个精神。它与前面老子所讲到的知常容，容乃公，公乃权，权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莫身不殆，意思呢是一脉相承的。你们就会发现老子所讲到的，不管是道也好，德也好，是自然也好，无为也好，是虚静也好，是柔顺也好，它是一贯通的。我们在一个方面能够做好，那么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做好。但是你们又会发现老子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它不是在这一章，在这一个部分得到了一个表述，它是贯穿于老子思想的始终。重要的思想呢，往往是在很多方面，在很多章节，在不停的不断的得以阐述。我们通过道德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虚静柔顺，这样七个范畴，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老子的思想 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这个把握和了解我认为还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把它落实在行动上。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班东，班是斑点的班，东字的写法是左边一个东方的东，右边一个鸟字。我们斑东是中型鸟类，体长20到24厘米。斑东有两个亚种，羽毛的颜色区别是比较大的，其中北方亚种体色较暗，上体从头至尾都是暗橄榄褐色，间杂有黑色，下体白色，喉、颈的侧面两肋和胸前有黑色斑点，有的时候在胸部密集成横带，翅膀和尾巴呈黑褐色，眼睛上方还有一道帅气的白色眉纹。而指明亚种体色较暗，上体灰褐色，眉纹淡棕红色，腰和尾巴上覆盖的羽毛有栗色或棕红色的斑纹。 我们斑东栖息于西伯利亚桦树林、白杨林、杉木林等各种类型的森林和林园灌丛地带，除了繁殖期成对活动外，其他季节一般都是成群活动，特别是迁徙季节，经常集成数十只上百只的大群。 我们斑东和其他在秋季离开北京去南方越冬的鸟儿不同，我们通常会在11月左右到达北京，第二年春天返回东北亚繁殖，所以北京对我们斑东来说反而是温暖的庇护所。而且我们斑东生性活泼，活动的时候经常伴随着叽叽叽的尖细叫声，很远就能听见。我们胆子也很大，不怕人，所以不要担心冬天不能观鸟。我们斑东不就是冬天依然活跃的小精灵吗？ 虽然我们斑东还要过两个月才会来到北京，不过我们一定会去大兴区的雅鲁谷热带植物园，让我们这些从没去过热带的鸟儿眼界大开。北京雅鲁谷热带植物园位于大兴区城子营镇，是北京市最大的热带植物园，占地600亩。 雅鲁谷在土家族语言中是我爱你的意思，这里收集了热带果树、热带饮料植物、热带观赏植物、热带药用植物、棕榈植物等等上千种的植物，既有开阔的户外区域，也有温暖如春的温室，分成了蒙巴拉纳西热带植物馆、土司堡民族展览馆和恐龙馆、孔雀馆等等。 和北京其他热带植物园不同，雅鲁谷热带植物园不光是养殖热带植物，还有采摘、垂钓、餐饮、住宿、儿童乐园、小动物等。高大而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号称黄金之树的沉香树，以及有植物活化石之称又叫恐龙树的梭罗，都能在这里看到，让我们领略2亿年前的光影变化。所以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我们斑东的陪伴，有这样依然蓬勃的生态乐园，北京的绿意还在持续。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